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是一首具有浓郁新疆特色的歌曲，它叫做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，为我们描绘的是一个非常含蓄的爱情故事。在听过了两首新疆风情的歌曲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两首由德德玛老师演唱的歌。德德玛老师呢，他是一位蒙古族的音乐家，所以呢，他演唱的一些歌曲呢，大多没有离开草原这个主题，而他的声音呢，是属于女中音，听起来呢，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。通过他对歌曲的演绎，让我们感受到了草原的那种广阔和深沉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德德玛老师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是他的作品，是由他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，是拍摄于1961年电影《红日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这首歌曲呢，取材于胶东的民歌《王二小赶集》，所以呢，旋律和音调具有典型的山东民歌的风味，被认为是一首山东新民歌。在2007年，中国成功发射的嫦娥一号月球卫星搭载了30首歌曲，这其中呢，第一首就是这支歌。

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凌风演唱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马上我们还是会听到高凌风的一首歌，是他为1982年琼瑶巨星电影公司推出的电影《燃烧吧火鸟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。听到的那两首歌呢，是已故歌手高凌风的两首经典歌曲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。我们听到的是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和《燃烧吧火鸟》。虽然斯人已逝，但是呢，他却留下了很多的这种经典的作品。听他的歌呢，也是大家可以纪念这种逝去艺人的一种方式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两首很新鲜的歌曲。说他们新鲜啊，是因为他们歌名当中都有新鲜二字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 Gigi 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名就叫做新鲜的歌曲，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。 新鲜保留原味，浅尝一遍。

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，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有你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的梦，用微笑做一颗星星，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。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， 在听过了两首和新鲜有关的歌曲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一首能够带给我们温暖的，由吕方演唱的《朋友别哭》，是吕方1995年发行的《爱一回伤一回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虽然没有很华丽的词藻，但是呢，对朋友的关爱却溢于言表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也是因为有了众多的能够互帮互助的朋友，才不会显得孤单。 让你不

停地问自己，不知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面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顺子1997年的作品，叫做《回家》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创作于顺子在刚刚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，因此呢，在歌当中也流露出了很多自己的真情实感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心，我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，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，可惜 北京时间19点整。